对，咱们在商超单售一瓶的价格就是88块钱，没有任何折扣 的。好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我是崔维克，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恭祝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文山，文山你好。 是，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新春佳节马上就到了，大家呢在购置年货的同时呢，也看一看自己家里的这个餐具怎么样。 哎， 不行的话真的好好要换一下。 没错，我们餐具被称为家之礼器，就是礼尚往来的意思。你说一个家里面的家风传统，可能都在细节上上体验了。我今天就跟大家说，如果您家的年夜饭，您说好不容易做了一条鱼端上来，您家的鱼盘子青花的，给客人给家里面的亲戚朋友盛的那个饭呢，盛米饭用一个小花碎碗，再用一个素色的小碗盛点汤，你会感觉你这套饭做的不怎么样没关系，但是看起来不美就不好了。 是的，中国人呢是讲究美食美器的， 没错， 这个美食一定要精致，但是这个用品呢哈，这个餐具啊也要特别讲究，这样才好，否则呢真是大打折扣。 哎， 这个呢只是说表面看起来不好看而已啊，但是呢如果要是影响健康就不好了。比如说有些大爷大妈啊，平常呢经常是这儿买一个碗子，那儿买一个碟，这儿买一双筷子哈，他觉得便宜就可以了。 哎， 那您可不曾想啊，有些盘子碗啊它是有健康隐患的。 没错没错，其实我跟大家说，现在生活的细节我还得跟您啰嗦啰嗦。假如您现在家里面听我们的广播，来那边赶紧去碗筷的柜子里面去找个碗出来看看。第一，先看有没有隐形的裂纹，怎么找？整个通体看下来有没有一些小黑线在里面，就一摸呀好像就是明明摔过了一次，磕过了齿儿，但是可能其中还没有完全裂开，但是真的不保齐，下一次您说盛点汤啊水呀，一冷一热的作用之下啪裂开了，多危险呢。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如果您说我们家里面经常说可能一不小心铁的东西磕在那个瓷器的碗筷边儿，一下磕掉个瓷儿，或者是说这个齿啊不太光滑了，整个摸起来不在一个平面了，那其实或者有个小牙口缺口了，那真的就别再用了。我记得过去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爷爷奶奶还有个传统说，只要这碗筷不全的都不要，代表这个饭碗端不好，对不对？饭碗就是安身立命之本嘛，对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里面一定要注意这个大大的细节，可能平时就给忽略了。您看看您家那个碗，我记得刚买的时候是白色的，怎么越用里面越出了好多好多像小蚯蚓一样的，像黑色的血管一样的线在里面，那是什么东西？就是随着大家日久来使用，每天摩擦，已经把里面当中陶土的重金属完全表在表面了。这个重金属如果一旦露出来，它只会越露越大，只会越来越多，只会让大家每天随着你吃饭盛汤，慢慢的吃到你的食物，吃到你的身体当中。 实际上大家看一看你那个盘碗啊，是不是比如说能够凸凹有 有致，这样是不好的。另外呢，表面看起来非常粗糙的那样的瓷器的话呢，你用起来它实际上是属于釉上彩的啊。那么这样的陶器呢，会折射出一些重金属元素的，尤其是有些家庭呢用的这个碗呢，还要一些这个釉彩。那么这些东西呢，加上高温呀、重油啊、多彩的食物呢，与这个颜料啊直接接触以后，更有可能造成一些难以想象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我们用的这个碗啊、碟子呀等等的，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呐。 没错，所以真的是，如果出现以上这些情况，您今天绝对是毫不犹豫，立刻下个订单得换。再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超市里面现在这两年，随随便便带点小花纹的碗，五六块钱一个的，七八块钱的小碗一个。但是今天我敢保证的是，这套性价比可以说是人见人爱了，谁都觉得特实惠。因为首先价格特别划算，399块钱，一共有52头，全给您凑齐了。 对，这52件的话，都有什么呢？有一个34寸的鱼盘一只，8寸的富贵汤碗一只，8寸的平盘4只，8寸的汤盘4只，4.5寸的富贵碗8只， 没错， 富贵汤碗8只， 对， 富贵汤勺8只，富贵口杯8个，还有鸡翅木筷10双。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一套下来的话，您家里的所有餐具都齐了。 对，没错， 不用让您东拼西凑了。 哎，盛汤的、盛米饭的、吃饭的小勺、小筷子，全部都齐了。全齐。 但是价格真的哈，市场上的话，这套得近千元。 1000多块钱。 对，但是今天呢，我们399元，399元，瓷器家宴餐具组合就全都齐了。好，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的新会员，我们将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以后呢，这30分的积分就可以当30块钱来使用了。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对，而且还有一点啊，今天的这个瓷器可不是现代化的结果，而是目前为止保存非常悠久的，号称有北方瓷都的怀仁瓷带给大家的。另外今天的怀仁瓷全部按照古法来进行烧制，所以你说怀仁在哪儿？来自于山西的最北部，拥有非常悠久的瓷器照烧文化，被称为北方瓷都。其实这项技艺到目前为止近千年的文化了，一直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古法来制作。现代化的技术啊，我们不是没有，也不是说买不起，而是依然告诉给大家高超的瓷艺，这才是根本。因为古法来烧瓷难点在哪？因为都知道山西当中土壤并不是说你所认识到的这个南方的瓷都景德镇那样的是颜色鲜白的。今天的瓷器既有白色的土质当中又会有粘土的成分，所以在烧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突破的是火候的把控，1300度的高温保证入窑烧瓷一尺成型觉得都做不了。而且我们当中每一次烧瓷器都有不同的开片，所以你说这一次烧瓷烧出来什么样和下一次的都不一样。碗和碗或盘和盘可以说入一次出一次，可以称为凤凰涅槃，都在瓷器当中有表现。而且这一次烧的这个瓷器出来啊，您拿到的时候也会发现釉面非常的有光晕，犹如宝石一般，而且有一种非常温润如玉的玉质感，用手摸到它细腻润滑的质感，可以说真正的怀仁古瓷的特色全都让您有的用回去。 是的，其实说到山西省怀仁县的怀仁瓷啊， 没错， 在国内呢，比如说大家知道什么景德镇呐、 对， 或者是淄博那边的呀， 对， 实际上接下来怀仁瓷也是非常有名的。 当然， 其实它的很多的瓷器呢，更多是出口。 对， 那外国人对于山西省的怀仁瓷是非常了解的。 是的，而且其实今天能够做到了我们52头，说实在的，把您家中的家之礼器都给您凑齐了。同时，我也保证给大家，因为这个瓷器它非常的娇贵嘛，所以您说那到我家里以后会不会有破损呢？今天您来放心，但凡发现有任何的破损情况的话，我们随时进行退换都没问题。 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瓷器家宴餐具的套组，那里边呢包括34寸的鱼盘一只，8寸的富贵汤碗一只，8寸的平盘4只，8寸的汤盘4只，4.5寸的富贵碗8只，富贵汤碗8只，富贵 汤勺八个，富贵口杯八个，鸡翅木块十双。那市场价要近1000元，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399元，399元。那么也就是说，这一套组合您拿回家，您家里所有的餐具就基本上全都解决了， 对，都凑齐了。 而且呢，价格呢不仅便宜，它的这个品质也好，另外它的样式也是非常的漂亮。有一点呢，我可以提醒大家，它是艺术家李智慧设计的。 哎，对，是有大师来进行设计的，而且我们的题材非常好，富贵九鱼图，就是年年富贵有余了。当然，这个作品当中你会发现有大朵大朵的牡丹花，富贵牡丹咱们占全了，还有我们真正的锦鲤鱼也有了， 真是年年有余。鱼啊，鱼在水中嬉戏，寓意呢财源旺盛啊，既漂亮又富贵，同时又非常的健康安全、啊、 没错， 还特别的齐全呢、啊、 对 啊，价钱呢又非常的合适、所以如果您不订的话可能会遗憾的，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代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